换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路天道，就对的旋律心如心跳，它不能比喻云雾云道，心在解压一面在云道，有什么大不了，浪漫无间，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只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黑白渐行演奏，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每一句写歌声蔓延，我用天路天道，就为了旋律心如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夜在云道，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每一句写歌声我用音乐来弹琴，一整个旋律， 来自方大同的听，全新一个小时，21:07，这里是 MyFM 105.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斌。好多听众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新浪微博已经炸掉了，所有人都在问怎么了，这个是跳播了吗？明儿早上呢提前播了，还是说这个今儿早上的延迟了？都没有，真的都没有。我只是来替班了。有一位听众说，看一下啊，他说那年我们27、28岁，说睁开眼的是你，这要闭眼了还是你，怎样？是不是不服气？没错啊，明儿睁开眼还是我。然后还有杨志博说，这个时间你替班，那明儿早上还能听你节目吗？当然能了，只要你敢听我就敢播。他说每天早上都听你节目，我以为听错了呢。你没启蒙，就是我。然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人问我什么情况，我就不能替个班吗？是不是？但是我经常会检讨自己啊。早晨起来呢，就是要嗨起来，对不对？跟大家早上有音乐快速路嘛，这个开车要充满精神。晚上音乐不眠夜，虽然叫不眠夜，但是我也得让你睡啊。现在大概21:08，也是该沉静了哈。所以呢，我在时刻督促自己要做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啊！你看电乐声要调小一点。于是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接下来的这对组合，飞轮海 SHE， 谢谢你的温柔。

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 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 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 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为我痛我碎我的心， 你的掌你的心， 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这里是 MyFM 105.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王宝强呢携手自己的新片大闹天竺开启了自己的宣传旅行。哎，这次呢他到达的第一站呢就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乡亲们当然是非常热情了，是不是？宝强呢也是罕见的把自己的父母啊也是拉上了台，然后那个场面那就是火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乡亲们哈，不少都站上了板凳，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乡亲们的那个哎呀表情啊，就会觉得特别喜欢宝强啊，毕竟是同乡人嘛，是不是？也希望大闹天竺能够取得成功。接下来呢，我相信这首歌是他自己的乡亲们特别想要唱给他的一首心累的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我心里跳出了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一首歌放闪来自温岚，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赵丽颖呢确定要加盟全新的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哎，说到了她 要参演女儿国，当然了，就是演女儿国的国王了，是不是？那唐僧是谁呢？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次呢，说到《西游记》之女儿国，其实是三打白骨精去年的这个电影的第二部，所以呢，阵容就是和第一部是一样的。嘿，孙悟空还是由郭富城来扮演，好，爱不完。还有冯绍峰呢饰演唐僧，小沈阳呢演猪八戒，然后罗中贤饰演沙僧，就会觉得在第一部的时候这个阵容就很不错。我会在三打白骨精看到郭富城去演那个孙悟空的时候，觉得这些年对郭富城真的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可能没有赶上他当时就是让大家特别追捧的那个年纪，但是呢，诶，现在在看他的一些电影啊，一些全新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叫做天王。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我相信他的魅力你都无法抵挡。现在就让我们共同回到他的年代，郭富城，动起来。 声雷动，热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用独眼卷誓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笑，你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想要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爱心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 鼓声隆隆，掌声雷动，热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言倦，誓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爱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爱心的记录喝彩，未来。 欢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新的记录喝彩，精彩味道，动起来。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不免疫，我是一冰。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当这个饭没有味儿哈，你会选择一些调味料。哎，著名的调味料，某什么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漏品牌嘛，但是你知道的，就那种辣呀咸咸的很酸爽的那个辣酱呢，其实它平均啊，如果算8块钱一瓶的话，它每天呢能够卖出200万瓶，一年呢它需要用1.5万吨辣椒，1.8万吨大豆，销售额呢突破了50亿。你看人家仅仅一瓶辣酱，是不是15年间呢它增长了77倍，在过去的3年呢人家一共缴税18亿。你知道吗，直到现在哈，它的这个辣酱的董事长，它的创始人，为了保证他每次调出来的这个辣酱还是原来的味道，于是呢他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喝茶不喝饮料，然后呢住在公司最近的旧屋当中，就是为了能够实时监督着他的这个辣酱还是原来的味道。所以呢下次啊，当大家再吃这个辣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每个人其实都在这个辣酱当中注入了自己的爱和心血。 OK， 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辣酱过后呢，不知道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它哈。于是呢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是 MyFM 100.5音乐不迷，我是一冰。在逛完了月牙湾过后，现在呢我们的火车要开去英国了。去英国的地铁上跟你干一件事儿，就是去捉小雀斑。哎，小雀斑呢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最近的男主角，他也一直是奥斯卡的影帝。然后呢你看人家是不是这么多光环局一身，而且呢当然了也是出场费价格不菲了，但是人家还是坐地铁，坐地铁上还很低调，不戴墨镜也不戴口罩，就在那儿认认真真的看报纸，神情非常淡定啊。于是呢英国人就组织了一项活动，活捉小雀斑啊。然后你会发现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活捉了，前几次啊就已经被捉到好几次，每次都是在地铁上认认真真的读书啦看报啦，真的挺好。我想说什么时候英国要是通地铁通到我们的天津来，那我们就有事儿干了，是不是？很喜欢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他呢，最近的神奇动物在哪里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真的不管呢是从整体的电影的效果上看，还是从小雀斑的那种演技，都非常值得你在下班的时候和你的家人，和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就一定要推荐一起去看一看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收听我们 MyFM 100.5 每天早上的音乐快速录，然后晚上的音乐不眠夜，还有我们的 Music Forty 啦，是不是？还有我们的音乐摩天轮啦。虽然我们不能够带给你像那种奇幻的效果，但是至少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和我们一起沉浸在爱的海洋。让我们掌声有请曲婉婷。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I'm not afraid to die. 本出班祷告，五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工。 启禀万岁，臣听那 MyFM100.5 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 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 MyFM100.5， 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郭氏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100.5。 please, babe. Pretty, pretty, please. Oh, pretty, pretty, please, babe. Pretty, pretty, please.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江恒。 My FM。 I don't care, I'm down for what you want.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na keep you here, cause you dry my tears. Yeah, summer, love and fights, how it is for us, and it's all because. 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evil, you got a perfect one, so put it on me. Swear it won't take you long, if you love me right. We fought for life, on and on and on. 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evil, you got a perfect one, so put it on me. Swear it won't take you long, if you love me right. We fought for life, on and on and on. Love, give me love, anything you want, I'll give it up. Lips, lips I kiss, bite me while I taste your fingertips. 全新一个小时的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最近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张歆艺呢准备要生 baby 了。很多人都脑补了一下这个袁弘一脸幸福到缺氧的表情。其实呢，经常在微博当中会看到二姐和老袁啊在微博互黑，是不是各种撒狗粮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挺习以为常了。估计呢很多人都会被他俩这个平时秀恩爱的日常虐出感情来了，一天不秀就会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少了点什么。不过呢，今天确实这个要生 baby 这件事呢也是让我们挺开心的啊。不知道前两天他出演的两个人一起出演的这个我们相爱吧，是不是因为说有这个 baby 的计划，所以呢选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福，不过还是美美哒，是不是？祝福二姐和老袁啊，期待小小二和小小红的降生。如果最新动态呢，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你进行分享了、啊，很符合刚才我们这个撒狗粮的这个主题。于是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满满的都是爱。

小眼睛，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接下来呢，我要为你带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注意了啊，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旁边有猴，你一定记得紧急刹车，把大灯这个都开亮点。为什么呢？最近听说啊，这个动物园的猴跑出来了，但是可能离我们比较远，在昆明啊。哎，这个猴呢，他们在猴山里边本来玩的挺开心的，突然因为来了几只新猴，这个猴王就说：“走啊，我们逃跑吧。”于是呢，他们在猴王的带领下，就跨过了4米宽的这个横沟，然后呢，从猴山集体出逃了。然后问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赶紧抓猴去啊！”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说：“猴啊，不好抓。我们现在已经派人24小时在搜寻，并且盯着了。我们最好的希望还是希望猴自己回来。”我特想说，你得在猴山放多少个香蕉，多少个好吃，它都能自己回来啊。然后呢，我就特想告诉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大家哈，没事儿别看那种《星球崛起》啊这种电影了，搞不好哪天他们就真的起义了。赶紧把猴追起来吧，啊！追回来。好，那今天呢，我们音乐不眠夜，每次我都要提示大家，在这个不眠夜呢，总是会希望好音乐能够起到一种效果，就是在你觉得今天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呢特别想要入睡的时候，为你带来那种想要睡觉的那种浓浓的睡意。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嗨，我也不会拦着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学友为我们带来一首催眠曲《失眠夜》。 还记得初次相约，手牵着手一起赏月，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盼望时间能多些，让我拥有多一个夜，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内心的世界，我的感觉。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还记得初次相约，肩并着肩一起谈天，和你共度最美的感觉，盼望时间能慢些，让我拥有每一个夜，不管是月圆月缺，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

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不眠夜，我是一边。最近张艺谋的电影《长城》一直在火热的进行宣传当中，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这次谋女郎选择了景甜，而且给她这么多戏份呢？其实呢，张艺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景甜啊，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说到张导这次选择女主角，他其实有很多的标准，有三项。首先呢，第一点是要20几岁的女演员，英文要好。第二点呢，要拿出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投入到训练当中，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你是不允许接其他任何的活动的。第三项，你要有舞蹈功底，而且呢，你要能打。所以啊，这次景甜呢也是为了拍这部电影去到了美国，然后进行了超过半年的封闭训练，最后呢才能够成功接演。他越这样说，我越会期待电影《长城》，看一下这么多演员都付出了这么辛苦的努力，而且谋女郎肯定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徐良《心跳时光》。 天暖暖的风接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夏天暖暖的风，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My FM 100.5 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在去米兰的火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只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一开朗起落的名画，一句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狂的想要角度的鸟儿，我去感受那种自由，像一首般的歌谣，风中静止的邂逅。突然想在身边的大小等气球，能握紧你的手。在去米兰的火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张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你开朗起落的名画，你却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跑的想要角度的鸟，我去感受那种自由，像一首般的歌谣，风中静止的邂逅。突然想在身边的大教堂祈求，我牵你的手。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跑的想要角度的鸟，我去感受那种自由，威尼斯浪漫的漂流，继续拥挤回生活，也要站在遗憾前说，请住进我的心。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斌。最近呢 ，Big Bang 他的成员 TOP 的恋情曝光了，哎呦，然后大家就说这女方一肯定不是一般人哦，你猜对了啊。女方呢可以说身世显赫，来头不小。她的爷爷呢是周信芳，是一代京剧大师；父亲呢是周英华，是高档餐厅的创始人。还有呢华裔食神的称号，姑姑是周彩芹，知道周彩芹是谁吗？新版《红楼梦》里面的贾母就是由她扮演的。而另外一个姑姑呢，周彩蝶，她曾经呢捧红了张国荣、张学友，可以说呢是一个造星大师了，嘿，所以说 TOP 的眼光还是非常棒的咯，希望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许巍，晴朗。 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明天已在一眼，风吹过的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来到了今天我们的音乐不眠的最后一个小时。相信大家可能这时候基本上都睡了。想到外面的天气特别的冷，就会觉得想和你分享一件最近的发生的真事儿。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去厕所，结果呢忘带纸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就灵机一动哈。他呢就打开了外卖软件，你好，来烤土豆片20串，备注我在你第二家旁边的厕所，我忘带纸了，你能不能再烧一包餐巾纸给我。然后呢，这件事分享过后啊，不管是他的朋友圈还是他周围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说你太机智了。所以啊，我和你说，什么都困难都打不倒我们，关键的时刻呢，我们要懂得转一转脑子，忘带纸又怎样，是不是你可以点份外卖呢。好了，这样一晚我们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不再让你孤单。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飞

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不迷夜，我是一冰。最近呢，范冰冰的精灵耳朵特别的火。如果你细心的发现的话，会发现长得美若天仙的范冰冰呢，她的耳朵是个精灵的耳朵，特别的尖啊，特别的大。然后呢，很多人说，哦，原来冰冰360度无死角，可是冰冰这个耳朵特别的有造型哈。而且你会发现她很少露耳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头发散下来过后呢，诶，然后戴上一个很大的耳钉，于是他的精灵耳呢就可能会被忽略掉了。但是好像最近呢他却改了造型了，耳朵经常露出来，大家呢慢慢又接受了他的这种360度无死角，但是又有特别奇葩特别象征，从后面一看就能够认出来是范冰冰的这个耳朵。所以自此以后呢，他又有个新的名称啊，除了叫范爷之外又叫精灵耳，你学会了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的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陈淑芬与林志豪。 陈淑芬与林志豪在一起几年，还会为了牙刷放那边大吵一遍，庄秀清决定分手，因为他了解两人不在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通过摩擦证明还有火焰，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我们美好的笑容在那一瞬间甜蜜中有

去收藏。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为你介绍到的是亚洲新歌榜第78期的周榜揭晓了。前20名呢，首先第一位就是华晨宇的全新改编《齐天大圣》惊艳夺冠了，还有 TFBOYS 里的王源《长大以后的世界》这首歌曲亚军收冠，张杰的细腻演绎《Give Me Your World》升至季军，还有薛之谦啊、周笔畅、TFBOYS 里面的易烊千玺，他们的新歌呢也都有上榜。其实，在 MyFM 101.5呢，最近也要推荐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最新单曲《呵护》。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 来自梁静茹的最新单曲《呵护》。在这样的温暖的冬天，你有没有觉得嘿，很浪漫很暖心呢？接下来我们要为你带来的这个可就不是浪漫暖心的事儿了哈。哎，有个人打起来了，为什么打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哈，就是看了自己女朋友一眼，他说你看什么看。哎，于是人家呢 就说，哎呀不行，可能遇到一个这个北方大汉哈，两个人呢打起来过后一死一伤。其实呢，你知道错误判给谁吗？错误就判给那个说你看什么看。于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探讨了，当别人问你你看什么看，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呀，大哥你鸡蛋子这么粗呢。啊，最近很多人就说真的，如果的你问人家看什么看，这个人家很生气，你又觉得以你的